小苹果树请医生。苹果园里有一棵老苹果树和一棵小苹果树。有一天，老苹果树忽然浑身发抖，哼哼唧唧的不住叫痛，碧绿的叶子也发黄了。小苹果树很奇怪，问他说：“老婆婆，你怎么了？”老苹果树说：“ 孩子，我病了，有几条虫子钻进我的身子里，咬得我很难受。以前我的妹妹就是这样被虫子咬死的，看来我也要完了。” 小苹果树听了很伤心，决定给老苹果树请一位有本领的医生。一只喜鹊飞过来了，小苹果树连忙高声说：“ 喜鹊，请您给老婆婆看看病吧，她身子里有虫子呢。” 喜鹊摇了摇头说：“好孩子，我只会捉树叶上的虫子，不会捉树干里的虫子。”小苹果树难过地低下头不说话了。夜里，一只猫头鹰从这里飞过，小苹果树连忙高声喊：“ 猫头鹰，请您给老婆婆看看病吧，她身子里有虫子了。” 猫头鹰摇摇头说：“ 好孩子，真对不起，我只会捉老鼠和蛇，不会捉树干里的虫子。” 小苹果树难过地低下头不说话了。第二天，飞来一只啄木鸟，它在空中绕了一圈，不等小苹果树说话，就落在老苹果树上。它不停地在树干上跳来跳去。 小苹果树高声说：“您这是干什么呢？老婆婆有病了，你怎么能在她身上跳来跳去的？” 啄木鸟笑着说：“ 别担心，我看出来她有病，是来给她治病的。” 说着，它用爪子抓住树干，用尾巴支住身子，用坚硬的嘴在树上使劲敲起来。 小苹果树生气了，喊着说：“您这是干什么呢？老婆婆身子里有虫子，您不能再使劲啄她呀。” 啄木鸟又笑笑说：“ 我看出来她身子里有虫子，这是给她动手术啊。” 啄木鸟把坏了的树皮啄掉，找出虫子的洞口，从里面一下子揪出一条胖胖的大虫子。 啄木鸟说：“看见没有，捉到一个坏家伙，今天的手术就算完了，明天我再来吧，还有好多树等我治病呢。” 啄木鸟说完，急急忙忙飞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啄木鸟真的又来了，又给老苹果树啄出一条大虫子。几天以后，老苹果树树干里的虫子全被啄木鸟啄光了，老苹果树的病完全好了，它又有了精神，高高的抬起头，叶子也长得又嫩又绿，结了满树的苹果。小苹果树看了非常高兴，说：“ 啄木鸟，谢谢您了。” 老苹果树也说：“ 啄木鸟，谢谢您了。” 有时候，啄木鸟从这里飞过，老苹果树和小苹果树就一起招呼它：“ 啄木鸟医生，您歇歇再走吧，过几天到我们这里来吃苹果呀。” 啄木鸟总是笑着回答说：“ 我不能歇，还得给别的树看病呢，苹果也不吃，只要你们身体健康，我就高兴了。” 金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